是否继续往梦飞？纵容现实的海洋，让你的眼泪去哭泣吧。当年桥梁被悬置在半空，放逐漂流瓶若即若离，你是否依然守候着你的河流？虽然我生活只是现在，仅现实来重要的不是结果，而是过程。在路上，在路上，我将我将来投票，我将我将来投票，我将我将来投票，我要拿掉我心脏旋转，若是迷雾的苍穹。你是否继续往哪儿飞？纵容现实海洋，让你的眼泪去哭泣吧。当你的羊群正迷失在途中，又一了风筝若即若离，你是否试图去挣脱你的轨道？虽然我生活只是现在，仅现实但重要的不是结果，而是过程。在路上，在路上，我将我将来投票，我将我将来投票，我将我将来投票，我要拿掉我心脏。在路上，在路上。